所以呢，余粮的这种特质呢，刚好是可以拿来镇水治水的。所以这是中国人对余粮六爻的看法，就是当你这个人的身体啊、哦、的液体不照着正道流动的时候，余粮可以好像纠察队一样把它疏导回正轨。所以中国历代对余粮的看法哈、哦，他会说治疗咳逆寒热烦满，下利赤白，血痹真假大热。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液体可能有鼻涕、有眼泪、有精液、有血液，对不对？那这个肺里面的痰啊、鼻涕这个东西，哦，不听话，那这个人会咳逆烦满。那他的血液呢，不走该走的地方，他会下利赤白。就是水会掉下来，血会掉下来，那血不顺着走，然后去倒着走，然后在哪地方堵住了，就会血壁增加，就会有子宫肌瘤什么的。所以中国人会认为说，它就是可以让人身体的液体循着正道来运行啊、哦。就是无论是余粮或者太余粮，可能都有类似的说法。不过呢，两个余粮都说有破增加的效果，但是临床却找不到什么好方来证明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化瘀血的药还是有直接破血的药，用余粮来化瘀血好像有名而有效的方我还没有遇到过哎。所以这个功用只好让它留在神农本草经、哦、就是我们未来的人可能在慢慢发现吧，因为我现在我还找不到适当的资料证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说它可以调理人体的这个水不走正道这件事情，也是到今天为止还算是一个中医神话了。当然就是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大小便的确是有效果的，至少我们会知道这件事。那我们看这个余粮丸的这个组方结构，你看啊、哦、它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胃气汗加在发汗，这个人一定是胃气极度虚衰，所以用什么生附子跟干姜来补胃气，对不对？这个我们在干姜附子汤结构里面已经认识到了。那当一个人呢发汗发到心阳也散了，肾阳也散了，精液也损耗了，那要抓住心阳抓住肾阳让它不要散，最代表性的药是什么呀？五味子，对不对？所以要放一点五味子啊。那你也可以说五味子跟人参加起来大半铁的生脉散结构已经在里面了。那因为这个东西人参直接补精液，而这个不是一个所谓，这个跟这比较是阳虚啊、哦，也不是阴虚，所以半边都不要也无所谓，所以它就人参五味子半铁生脉散在里面啊、哦。那如果余粮丸的这个病它是临家，如果它是一个人的膀胱气化机能不足，在张仲景的药法照理说是会用苓桂结构，就是茯苓跟桂枝的搭配，当然那个桂枝可能可以用到肉桂，而余粮丸里面并没有用到苓桂结构，它用的是余粮跟茯苓的搭配。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问题并不在于气化机能，而在于太早放水。如果是气化机能有问题的话，会用到苓桂结构才对的。所以这样子来看这个方子，虽然它是一个千古以来没有人用过的方，但是呢也不会觉得很难以理解。那么余粮丸这个方子啊，其实可以用在很邪恶的地方的啊，就男人啊很多毛病跟这个很像的啊，就这东西可以是壮阳药哦啊。所以就是这个男人啊恍惚心乱啊，容易出汗啊，然后呢射精之后很心痛啊啊之类的啊，不能再讲多了，再讲我们这课就邪恶了。所以大概知道一下。那 鱼粮这味药呢，我们在食用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拿来跟这个赤石之这味药来做一个对举。怎么讲呢？就是同样是石头里面的，同样是矿物粉，像泥土一样的东西，同样是固色药，一般的本草研究者或者用经方的人往往会觉得说，哎呀，赤石之鱼粮汤这个没差啦，就是赤石之也是固色，鱼粮也是固色嘛，哦，所以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是加强效果，所以两种药都放下去。但是其实比较细心的这种研究经方本草的人，他们是认为赤石跟鱼粮他们的作用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同化故事是不一样的。就是赤石之的固色哈，他我们本草学家观察这个药会说，赤石之这种红色高岭土，它往往是在那个山里面的石头啊，石头与石头之间借着赤石之粘合在一起，就是好像石头的接着剂一样。那石头缝里面粘住石头的这个红色高岭土是赤石之的话，我们中国人用赤石之是用它来干嘛？用来焊接气血。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补药的药丸子哈，里面有加一些赤石之，吃长期了之后，如果你是男人，可能你会发现你在泄精的时候，就是身体什么地方被抽到一下，就你身体里面的那个精哈会跟身体里面粘到一起，会拔出去，会扯到你身体里面，很奇怪，就不知道扯到哪，就射精的时候会觉得扯到身体的某个部位这样子，就是赤石之有那种所谓焊接气血的效果。那这个焊接气血的效果也可以凸显在有一个乌头赤石之丸，就是乌头这个人呢、啊，他的心脏病发作是心痛彻背，配背痛彻心，就他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是里面这个跳动的这个心脏跟背后的心枢一起连在一起抽痛的，那就用赤石之来焊接这些药性。那这个东西是鱼粮没有的效果。那同样的鱼粮呢，它是化水成土这个药性呢，那也是赤石之所没有的啊。所以鱼粮这个什么，一般来讲止泻啦，一些方子里面什么下利不止啦、啊、一些或者是女人漏下啦这种东西哦，赤石之当然也会用啦、啊、但是如果是赤疗到白带的时候就不用赤石之了，就鱼粮跟干姜两味料治疗白带，就是因为这比较偏到水这边的，比较无所谓焊接气血的问题，所以就是他们两个药是有差别的。当然你也可以从药性来讲，就是赤石之的药性是温温的，那鱼粮是平平的，就是鱼粮没什么寒热，赤石之比较温，那鱼粮比较重，赤石之比较轻，这样子就是质地上来讲是有点不一样。那至于说鱼粮有一个很无聊的用途啦，我到今天没有用过，就是说、就是去疤，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疤痕啊、哦、突出皮肤表面，你觉得它很丑要把它去掉的话，那你就拿一块布把它擦得很红很红，然后呢你就，这是古书写的啊，就是生半夏跟鱼粮呢一起弄成粉，然后调在鸡蛋黄里面，先把那个疤痕擦到红红痛痛的，然后再把那个鸡蛋黄或者这两个东西涂在上面，那每天要涂两次，然后据说可以去疤这样子。据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代替的方，因为中国古时候去疤的药啊，好像第一名跟第二名是那个老鹰大便的鹰屎白，跟那个书里面的书杜虫，我们叫一中书中白鱼，一中白鱼一鱼。那书杜虫老鹰大便说什么，这个老鹰什么颜色的肉都吃，所以吃了之后大便都是白的，所以涂的脸一定会白啊，就是不管什么颜色的脸涂老鹰大便都会白，就是这种很奇怪中医的这种论点啊。那或者是一中白鱼会说，这个小虫爬过去的话都会留一层白粉，就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可是这白粉你随便挥一下就飞掉了，所以痕迹必消啊，所以就那我让它去吧，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说法啊。但也有道理，因为一中白鱼是一个钻在书里面吃木头的，对不对？ 所以它是一种去风的东西，能够钻在里面去风。那中国人是认为说，一个疤会纠结成这样，里面一定是有勾芒之气散掉，所以那个肉才会被揪在那边，所以你要把里面那个风气把它拔掉，就是之类之类的。但这些都太玄了，所以书肚虫跟老鹰大便都很难找到啊。我家所有的书翻出来也抓不到三只的样子。那老鹰大便我去声援问阿才说，你上网交网友啦，认识这个养老鹰的好不好？那就是，所以就变成第三名，就变成鱼粮跟生半虾，说不定会很痛哦，而且说不定没有效。我觉得去疤的比较有效的东西就是吃一年的天门冬，天门冬以后再教，就天门冬泡酒的做法，吃一年的天门冬还是效果比较好。那当然受伤的时候啊，赶快什么外敷王不留心散，内吃生机散，然后呢然后再喝天门冬酒，然后呢再用沉香去疤的效果是一流。我因为这样子昨天半夜心痛到睡不着觉，我花了几千块钱去刺青，结果我吃了太好的去疤药，整个刺青掉下来，颜色没有留在身上，就是吃到都不留痕迹，这样子太可怕了。就是中药的味道这样有点很让人伤心，我刺的时候很痛的耶，然后所有的痛都化为流水啊，它全部都掉掉了，就整个刺青都脱落了，就是伤口愈合得太好，所以不要的东西都推出去了，受不了。那这个，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大家去认识一下鱼粮这味药啊。其实张仲景的书也没有用的很多。那最后下课以前我们再讲一条啊，就是这个病人有寒腹发汗胃中冷必吐逆啊。这个吐逆呢宋本是写吐回啊，这个就是蛔虫的蛔，写一个游字，但是念回。为什么要写个游字啊？因为你有没有听过中国人说这个人是个尤物？尤物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不是美丽的女人啊，是美丽的坏女人。因为尤是一种妖孽之龙，叫做尤。所以那什么东西加在虫字边就变得比较小只，所以蛔虫的蛔就是尤字加个虫。那中国古时候什么东西加个马字旁就变得比较大只，加虫字旁就变得比较小只，好，所以还是那个形状的东西。那这个一个体质寒的人呢，如果发汗，他就会胃太冷，那胃太冷他就会怎么样？那宋本说吐蛔，就是这个人他身体冷了，蛔虫就住不下去了，然后要搬家，就用嘴巴人跑出来啊，就这个最粗浅的讲法。其实吐蛔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想分析它的细部原因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人没有那么多蛔虫可以吐了，所以就没什么要紧。就是其实主要是这个人，我觉得桂林本改成吐逆是不错，主要是这个人消化系统太冷了，然后一发汗变得更冷。那中寒家啊，中焦寒的人，消化系统一冷了，他就会变成胃冷或怎么样，会很容易呕吐，哦，胃寒是会呕吐的，所以吐逆是对的。那如果这个人他的胃寒，顺便到小肠也寒了，那因为平常住在小肠里面的蛔虫，觉得环境不对，就往上面跑，然后就一起被吐出来。但是因为这样，我们因为蛔虫住在小肠，所以说哦，这个是发了让小肠寒，这个说法其实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因为如果人真的是小肠变寒了，它的主要症状不是吐，而是狂拉，是大水泄，不是吐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只敢说到是脾胃寒，还不敢说到是小肠寒。那这个基本上一个体质寒的人啊，我不晓得你在，我想可能是我的课程啊一直在洗脑说我们台湾人啊都很寒啊，吃很多青菜水果，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很容易会觉得人是一个寒体质寒的人。但是其实你看到外面有些人看起来活活泼泼的，那他也未见得是体质寒啊，对不对？就是我们至少第一印象不太会硬给他贴标签说他是体质寒的人。那这个，所以如果这个病人有寒腹发汗，这个如果我们连这个人有没有寒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应不应该给他发汗呢？那当然最基本，我们用中医的框架来讲，就是 把脉啦，这是平常脉就是沉沉的，冬天就是手脚冰冷的啊，那这样子当然是比较容易辨认。但是这世界上骗子很多啦，很多人他体质寒得不得了，冬天都还穿短袖啊，对不对？就是他已经寒到这个虚阳外浮啦，满脸青春痘，冬天穿短袖，可是他体质是寒得不得了，你有办法吗？所以一个体寒的人呢，我们说他是一个血液流量比较低，血糖比较不足，抵抗力比较不足，内分泌不正常的人。但这种人你出手尽量用桂枝汤，不要用麻黄汤。那一个体质寒的人，如果你要用生活方式来讲的话，神经质而晚上容易失眠的人，其实多半都是体质寒的，就是大概有一些其他参考点。所以如果遇到一个人如果你遇到一个病人他是常常失眠的人，可你就要想他是一个体质寒的人，你发汗的时候要小心啊，因为体质寒这件事情不一定呈现在手脚冰冷，可能呈现在他心情容易紧张，可能呈现在他的这个容易恐惧、容易失眠、容易想心事这些事情上面。所以这一整个的框架都要知道。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几种不能发汗的状况说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像也约略勾勒出了某一种人的画面，能够让我们想到哦，我认识的某某某是不能发汗的，就是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到时候临床啊，这些什么人不能发汗这些条文可能我们终究会忘记，因为实际上就是我在帮人开麻黄汤的时候，我这辈子还没有问过你容不容易流鼻血，你喉咙会不会干，我没有问过一次。那所以麻黄酒精它虽然存在也重要，可是我们问诊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乖，你有办法吧？那这样子的时候，我想至少要把这所有酒精的这个具体内容全部统合起来，让你能够模模糊糊之中能够认出有一种人是不适合用麻黄的哦，这样子可能可以帮同学挂到一个保险吧，不然的话用了麻黄剂就会很麻烦。当然有麻烦，你不能只能够靠真武汤灸啊，因为真武汤症只有包括阳虚小便气化不利，有些人用了麻黄剂之后，他的那个虚损的状况是需要用大补血的药的，什么熟地啊、党参啊这样的通用的，还不一定是用补阳的药啊。所以万一用坏了麻黄汤的话，收摄阳气的药只是一种做法，但是实际上还有大补血的药也有可能要用到，就是这几路药都要知道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上一些比较次要的条文啊，就是比较，那下礼拜小柴胡汤啊就看看吧啊，就是对我来讲还是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个关卡。